唱稀里里啪啦啦纷纷扬的雨中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紧紧相拥，在一天甜蜜的疯狂的永远取得经典，我们还能不能像昨天那样抱在雨中， 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是朋友，你

欺骗我能约定未来回头，我是牛，我是牛。心里既要我离开你，莫再扮演伤心的女子。回头凝望你，总感觉欠缺以往风姿。陪着你，宁失恋千百次。

忘记流浪的岁月，挥挥手只留下背影，弹着老吉他，我依然吟唱潇洒我清愁的秋。你已远去，无处觅游走，寄予浮云传珍重，多情应似我，此心与谁共，凋零 已经五点钟咯，快要下班了，努力再冲刺一下，不要偷懒哦。我是潘玮柏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.6公里长的线，一个热吻